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8月16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9。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1和6。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朝阳、房山两处小区解封，居民还将进行7天健康监测。 本市部分车站从今天起早高峰适时采取限流措施。 江苏扬州第一批5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海地西部发生7.3级地震，造成至少724人死亡。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先来关注本市疫情。房山区延村镇乐活城南区于昨天下午4点解除封控措施，全体居民需要继续做好7天健康监测。在此期间，居民需要每天早晚测量2次体温，不得出京，不能参加各类集体活动，非必要不离开小区，并于8月21号再次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所有人应检尽检。 由于确诊病例曾到访，朝阳区大屯街道博士祥园小区采取封闭管理措施，并于昨天0点正式解封。8月14号下午，小区居民进行第4次核酸检测，结果全都是阴性。解封后，居民还将进行为期7天的健康监测。 由于确诊病例曾经到访，望京街道万科时代中心按防疫要求进行封闭管控，并于昨天早上6点解封。6栋写字楼将陆续复工，所有员工必须持核酸阴性检测证明登记复工，并且进行7天的健康监测。复工后，员工需要经过4道防疫关卡，园区入口、楼宇、公司以及向社区街道报备。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地铁公司从今天起对部分车站早高峰适时采取限流措施，通过站外限流的方式减缓乘客进站速度，控制站台列车拥挤程度，降低满载率，确保疫情期间乘客乘车安全。本次限流涉及8条线路、25座车站，具体限流信息乘客可以通过北京地铁官方微博查看。 再来说说天气。近期北京强对流天气频繁，局地阵性降水较多。京城本周天气以多云为主，伴有雷雨，气温将出现小幅下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期受高空槽活动影响，北京强对流天气频繁，以短时的强降水为主，伴有雷电大风。由于降雨云团活动走向极不规律，导致强对流天气发生的区域性较强。市区两级部门也根据所在地的具体情况，各自及时发布了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本周本市将以多云天气开场，今明两天最高气温维持在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周三、周四两天雷阵雨天气再来，日最高气温被拉低至27摄氏度左右，外出请雨具随身。周五开始阳光再次现身，高温回归，日最高气温冲上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时值入秋，午后气温虽高，但早晚已有凉意，昼夜温差开始加大，也请注意增减衣物，以防感冒。养生方面，不少人都知道在立秋后进补，服用大量的滋补食物，这极易加重秋燥，导致上火。立秋后的进补建议多吃酸味的食物，西红柿、乌梅等都能在立秋后帮助人体收敛肝气，起到滋阴润肺的作用。立秋进补要以温补为主，可适当多食用木耳、山药、鸭肉、鱼肉等滋阴润肺的食材。另外，立秋后避免剧烈运动，可选择散步、慢跑、拉伸等运动来增加人体的含氧量，使身心舒畅，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 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8月14号0点到24点，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3例，其中本土病例24例，包括江苏18例、河南5例、湖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9例，其中本土7例。 截止到8月14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922例。截止到8月1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8亿5000万剂次。 多地在疫情防控方面传来好消息，在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的第一批五名患者昨天出院，转到定点康复医院，开展14天隔离康复治疗。出院的五人当中，两名男性，三名女性，年龄最大52岁，年龄最小9岁，除了一人是普通型，其余都是轻型。 这五名患者经过积极的治疗，恢复情况良好，经过国家专家组讨论后，认为已经治愈，达到出院标准。目前，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作为新冠肺炎定点康复医院已经正式启用，现有7个病区、112个房间、306张床位。 目前扬州市本轮疫情已经有9例确诊患者出院，截止到8月14号24点，共有251例确诊病例在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其中轻型59例，普通型172例，重型16例，危重型4例。 这几天扬州每天报告的确诊人数已经降到20例以下，扬州市昨天启动新一轮重点区域和人群核酸检测，集中在4个区，大约127万目标人群。 南京市7例确诊病例昨天出院转运到康复点，南京市中小学暂缓9月1号开学返校，在南京市全域转为低风险满21天之后，将分期分批组织学生开学返校。 郑州市昨天开展第4轮全员核酸检测，检测范围包括郑州市域内的所有居民。河南昨天新增的4例确诊病例都在商丘市，昨天途经商丘站的部分高铁列车停运，部分高速收费站临时封闭。 湖北荆州昨天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上，恢复市内客运班线、公交线路，气渡、轮渡恢复运营，限流 50%， 开放各旅游景点景区、文化馆、图书馆、室内运动场馆等。 昨天是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76周年纪念日，日本政府像往年一样，在位于东京的日本武道馆举行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致辞中避而不谈日本对亚洲各国实施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历史事实，更没有提到反省与道歉。 多名日本内阁成员还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日本首相菅义伟虽然没有前去参拜，但是向靖国神社供奉了香火钱。 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日本一些政要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各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自身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中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方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海地，海地西部地区当地时间14号发生里氏 7.3 级强震，截止到昨天中午，已经造成至少724人死亡，超过2800人受伤。随着救援行动的推进，伤亡人数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当地华侨介绍，目前还没有华侨华人在这次地震中伤亡的消息。 地震震中位于海地西部尼普斯省，距离海地首都太子港大约1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随后当地又发生多次余震，由于伤亡人数众多，当地医疗系统几近崩溃。此前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当地的医疗系统就已经宣告饱和。 由于地震导致山体滑坡，太子港通往地震灾区等多地的公路中断，搜救进展缓慢。另据气象部门预测，海地本周将遭遇热带风暴，灾后救援工作可能更加困难。目前海地已经宣布进入为期一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 西班牙近日遭遇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14号，西班牙南部小城蒙托罗最高气温一度达到 47.2 摄氏度，打破了西班牙最高气温记录。目前，西班牙17个大区中已有15个大区处于高温警戒状态。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本市大中小幼德育体系建设指导纲要发布，全面推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北京青年报聚焦，近期强降雨造成湖北超过141万人受灾。 新京报反映，31岁企业家车祸去世，事发时驾驶蔚来汽车，启用辅助驾驶状态。蔚来汽车回应说，辅助驾驶不等同于自动驾驶。 中国新闻网关注，阿富汗总统同意辞职前往塔吉克斯坦。

而教委方面，一是对于各家适时开课的机构无法一一上门检查，二是资质授权检查并不能全覆盖，不少的案例是在出事之后被家长举报才得知，家长抱怨属地以注册不在本地为由推脱了事。就朝阳区双井汉普森英语培训机构的问题，朝阳区教委工作人员表示， 也有打过来的，就是汉普森英语双井这边的，都是说建议您这边找海淀区教委，还有海淀区市场监管，都是去直接去找海淀去了。 虽然资质审核收紧，但是不难看到属地缺乏事前的监管，在投诉受理时只能返回注册地咨询。记者致电海淀区海淀街道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表示，工商部门只进行注册的监管备案，已经收到了多位家长的举报，汉普森英语所在的机构公司已经失联， 但也有一些投诉的，然后也联系不到他那边，他也解决不了，所以我们这边的只能行使我们的权益，就把他这个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先问一下教委吧，教委那边知不知道他那联系方式？ 问题的难点之一就是工商市场部门的注册监管和教委的行业资质授权中间存在了空缺地带。工商方面，记者发现各类培训机构商标复杂，有的在注册名称里都没有教育字样，这些机构的收费的账户、经营门店和注册公司屡屡不一致，撤店搬迁随意，而家长又没有甄别意识，更无法查询其许可权限是否异地经营。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介绍， 很多人是把这个互联网思维移入到我们的教育培训行业，所谓互联网思维就是烧钱思维，开始低价课免费课来吸引你注册，做大量的广告由此抬高营销成本，因此这个治理它现在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难题，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必然面临的一个转变，可能就会陷入破产关门这样的困境。 除了监管环节，退费和纠纷善后也缺乏相关机制，有家长抱怨机构浑水摸鱼，经营者面对退费的诉求，一是借口疫情，二是借口政策不允许，有的服务停止，收费却不停止。通州瑞丽思维英语的机构负责人和家长们在此前就退费问题的争吵可见一斑。 一，因为国家的原因不让我们开放；二，确实从疫情到现在我们经营遇到非常大的困难，这是第二点。那您该走怎样的法律程序？您可以走的怎样的法律程序？但是马上让我拿出这个钱，我拿不出来。 那我这个刚没的，我一个课时还没上来。 我们六月七月初交的钱去哪了？ 此前为瑞丽思维英语的退费问题，通州区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的工作人员认为还需要多部门配合，目前家长的维权渠道有市场监管局、检察院公益诉讼以及法院民事诉讼等三条。 检察院他得审查这种类型符不符合他们公益诉讼的标准， 工商市场 他们来判定一下这个行为，如果不能走这个行政途径的话，只能民事主体到法院起诉他们。 但是这些维权途径中，法院开庭都是以单个家长上诉。此前的优胜教育退费问题中，位于西城区西四门店的家长在反映半年之后近期才开庭，但是一般类似的案件当中，被告不到庭，由于没有冻结财产，审判执行也变得无力。检察院的渠道方面，虽然涉及团体，但是如果认定不构成公共利益，就难以开展公诉，而12345热线的投诉派单一般也落回到属地的市场所，而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有限的甄别和接诉能力也会压缩家长的维权空间。据此前从事教育行业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欠费或者是跑路呢，我还需要仔细的甄别，因为倒闭潮涉及到行业的泡沫和生源容量比率的问题。那比如说他只开十个学生的课，却收了六七百个学生的钱，那就是跑路的问题了。但是如果是1000个人的容量的学校规模，大概率是因为干不下去了，所以监管和事后处罚还需要甄别细化。那显然现在案件量太大了。 不过尽管如此，相关监管部门也还是根据新的监管要求一步步地完善监管和善后机制。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官网在今年8月2号对3家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当时发布的通告显示，无证擅自办学、虚构课程、价格诱骗消费者都定性为违法，这也为加大执法力度提供了依据。在善后机制方面，北京市已经形成市级专班，只是在执行层面的机制闭环还有待更具操作性的方案来落实。北京市教委民办教育处的工作人员表示， 好，我们是市区两级管理，我因为是各区管辖的，您会把您这个情况跟领导反馈一下，向海淀区教委再说一下。 您这个问题非常具体，具有实操性，这个情况就跟领导也说一下。 综合来看，在双减大背景下，从市场监管部门到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主体切换的过程中，在事前监管阶段出现了空白地带和模糊地带，有待新的监管模式的形成。同时，在事后监管阶段的退费协调、案件接诉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乃至最终到法院的判决执行，也需要进一步形成系统的善后机制闭环，以更有力的市场监管保护消费者。 新闻热线8月9号曾经报道过丰台区的京深海鲜市场疫情防控存在漏洞的问题。8月5号上午，记者曾到京深海鲜市场实地探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位进入市场的人员必须要扫码登记。 要求是扫码， 必须得扫码是吧？ 扫码完了测体温。 虽然市场门口的防疫措施让人踏实，可是进到了市场里面，记者却发现某些海鲜商铺门口流着脏水。虽然说墙上贴有佩戴口罩进场的标志，但是某些店员并没有按照规定佩戴。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位市民，他认为 在现在这种疫情稍微有点反弹的情况下，就扫健康码掌握动向，然后还有戴口罩，这都是很有效的一些防控方式。 报道播出后，丰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市场科科长郭少民联系记者表示，针对报道当中反映的问题，他们再次对市场进行了检查。 我们检查当中呢，确实也发现有个别戴口罩不规范这种情况，由于口罩鼻子以下戴着，甚至呢有的干脆跟客户交流或者拿货什么的弄到嘴以下了。我们呢及时也约谈了市场主办方。 京深海鲜批发市场总经理刘翠苗也表示，为了更好地落实市场内各个商户的疫情防疫工作，他们加强了对落实不到位摊位和从业人员的处罚措施。 全体的员工全行发动，每家每户进行排查，只要你没有佩戴口罩，包括你的防疫措施没做到，发现一家就停掉一家，然后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 同时，刘翠苗表示，他们也加强了对于市场内摊位和从业人员的检查频次和形式。 商户自己的话呢，不戴口罩你就干脆别经营。对于采购人员来说，我倒逼商户去管他们。我们现在是分两种结构，一个是日常的管理呢，它是每天都有要有巡查记录的。第二种呢，是我非管理部门的人现场这种暗访。 而针对市场内涉及的环境问题，丰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市场科科长郭少民表示， 所有的市场的经营区域，你必须做好消毒工作、清洁、通风，这些工作都要完善。我们的整体环境也要加强整治和完善。管理不严，就会出现那种普遍的现象，就是涉及到一个反复抓反复的那个问题。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新闻热线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各商家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政策。如果发现了有存在疫情防控松懈的地区，也欢迎您拨打65159063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问北京”当中给我们留言。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张玉，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